全国学院育儿运动会6月6号和7号在江原道原山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原山市育儿观看。运动会由全国各地学院选手参加，进行了篮球、排球、摔跤、100米赛跑等10个项目比赛。运动会上，江原道队名列总分第一，向获胜的各团体颁奖。